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报道，南朝鲜在野党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14号在国会举行的紧急对策委员中间议员会议上责难朴槿惠，说他把21世纪文化时代变成一个野蛮时代。另外，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白南己斗争本部15号在首尔主办泛国民集会，表示谴责当局要检验因法西斯镇压而牺牲的农民白南己尸体的卑鄙处事。